四，背诵诗歌。 留别王维，唐·孟浩然。寂寂静何待，朝朝空自归。欲寻芳草去，惜与故人违。当路谁相甲，知音是所惜。只应守寂寞，还眼故园扉。